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柬埔寨的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做了报道。亚萨拉广播电台和调频90.5电台报道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1926年10月17号建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他是英明的领导朝鲜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的朝鲜劳动党的历史根基，并对打地同盟的纲领就成为朝鲜劳动党纲领的基础仪式做了介绍。国家广播电台说，朝鲜劳动党博得人民绝对的支持和信赖，满怀信心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他的尊严与自豪是离不开金正恩委员长的，并表示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简新社也载文介绍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伟大。